那个，我先说一下啊，我上个礼拜不是有教那个当归六黄汤的用法以及一罐煎吗？那我这个礼拜一二啊，就觉得说糟糕，真的是有点阴虚的那种干预，于是我就抓了三帖一罐煎回来，那就想说一天喝一帖啊。那第一天喝我就觉得哇，人舒服很多，就觉得说哦，的确这个滋阴的药有它需要用的时候。可是到了第二帖喝到快要完的时候，就撑不住了，开始拉肚子了。就是我那天晚上就五钱还是八钱的生地黄吧，那生地黄的汤还是很寒哦，但那个寒我的感觉是很，这个地黄会凉血，这个事情我们已经讲过，对不对？熟地不会，但是其他生地跟干地黄都会。那我们台湾生地黄就是干地黄嘛。那这个地黄凉血的那个感觉很可怕哦，就不但是肠胃变得很糟糕，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我发现这个血哈、啊、变得很寒的时候，整个人身上就觉得肌肉全身好重啊。就这种滋阴的寒的药啊，弄到你没有阳气了，就觉得身上好重，而且呢身体就酸酸的，然后觉得肉僵僵的，就整个人觉得有点死死的感觉。于是呢就继续我跟陈助教的习惯啊，就是每天晚上煮一些四逆汤，就生附子就各种这样子吃。然后哇，那吃四逆汤就觉得什么叫做败部复活啊，就觉得哇，那个已经僵硬掉的肉又开始松回来这样子。就会觉得说四逆汤的确破阴实的效果不错，而且一旦它破阴实啊，把身体挖松了以后，其实呢身上的那个肝的那些郁闷啊也就解得差不多了。所以在这里我就变成我啦，我在内心世界会有一个拔河的感觉，就是到底滋阴比较对还是火神派的这个扶阳比较对。如果你吃扶阳的药也能够开郁的话，那滋阴的药是不是很必要呢？当然我也觉得说这样子我们或许可以用个比较折中的方法，就是你一旦用了生地黄也就是干地黄的方剂，对不对？你至少可以加一些酒啊，就像我们从前基础班教各位用肾气汤的时候，你加足量的酒来炖的话，那就会地黄就没有那么寒。可是我后来第三帖的这个一罐煎，我就加了酒然后煎来喝，就我发现喝的感觉还是不很好，还是有把身体的这个阳气啊、哦、有一点好像中和掉对消灭的感觉。所以加了酒它虽然不是那么寒了，不会凉血了，可是滋阴的药果然还是有它的限度在。当然你阴虚而火旺，你用滋阴的药是没有错啊，不能说是错。但是如果我们本人如果是一个阳气不很够的人，你用几帖滋阴的药，你的阳气大概就用完了啊。那这样的一个状况，不晓得同学有没有遇到？因为一罐煎其实如果你刚好是阴虚而又上火的人，其实吃了之后刚好跟你的阴虚之火对消灭，那吃了也会很舒服的啊。但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会去吃一罐煎，有没有人的感觉是或好或不好，还是没有人吃？哦，没有人吃啊？还是有没有人吃？没有啊。那我记得有一件事我们跟你们讲过，就是像用生附子的这个四逆汤啊，一旦用了之后啊，人会有一种感觉，至少我有一种感觉，我有一种感觉是我过去的补药啊有一部分是白吃了。怎么讲呢？就是你用了生附子，把你身体里面那个闭塞不通啊的地方把它挖通了，这个时候用补药就会觉得好容易补进去。相对来讲，如果你没有用这些破阴实的药把它挖松，那有很多同学在来上这个课之前都是吃很多蔬菜水果当作是保健的，对不对？ 让你的身体已经被寒气所盘踞，那你一开始就要用什么熟附子之类的补药，或者是炖什么羊肉汤，那你的身体没有那个余裕可以容受它，你必须把你的阴实先挖掉，才能补阳气补进去啊。那就是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我记得是上次吧，有个人讲就是陈述教的事情，就陈述教他从前啊、从前就是吃肾气丸之类的补药，吃到一定的程度就会生一场病，然后人又虚回来。那一直到他开始偶尔吃一次四逆汤之后，才变成那个肾气丸补得进去，身体真的有好起来。所以有些东西你要先帮他挖出这条路。那我就觉得最近吃这个破阴食的药，因为最近几天气也蛮热的哦，吃破阴食的药我觉得人蛮舒服的，并没有因为是大热天就怎么样。那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吃很多苹果的，所以也是苹果脉啊，经脉都闭锁，那吃生附子就会觉得哇感觉好很多，就整个人变轻了，就里面有没有什么地方开始松掉的感觉，整个人变轻了。那之所以会跟各位同学啊在这边比较多扯这个阳药跟阴药的问题，是因为有一些事情要跟同学澄清，而澄清的理由是我们现在这班上有不少同学都不是基础班就来的。我那种什么生菜水果的禁忌啊，什么吃不要不要吃生冷啊，我觉得我在基础班的时候叮咛的比较仔细，在这边就稍微带过一下。而到底吃生菜水果是不是错呢？老实说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不知道呢？就好比说台湾有一位台中应该是徐崇正医生吧，他是也是曾经倪海厦先生为他做广告，这医术医德都非常评价都非常好的人。那听说呢他有一些癌症的病患，他把他介绍到一个广东一个什么地方去做疗养，而那个地方的疗养的方法就是类似这种蔬果生食的疗法。那也有人真的吃一吃这个病就好了，就医好了回来了。可见得呢，在我这个所知道的中医范畴之外，可能还是存在着某些疗法是我不清楚的。那我不能否定那些东西的存在，我只能说因为我们中医的历史比较久，所以什么症用什么药会有什么反应我们很熟悉，所以这些什么蔬果疗法我们就姑且把它当做一个比较新开发的医疗技术。那我比较习惯用就是比较传统的，用的比较顺手的，也就是这样。但是呢同学，我希望同学有一个要记得，就是说如果你要吃补阳气的附子剂，你就必须要照我们这一套的做法来做，你不能把两个东西混杂在一起弄，就是又要吃什么五禽蔬菜汤，什么小麦草汁，然后什么每天一杯大果汁，然后又要吃补阳气的药，那这样子我不知道这两个系统能不能合在一起，至少对我来讲是没有办法。就是我在吃附子剂的日子，我喝一口麦茶喝一口决明子茶都撑不住的。然后那个陈助教说，我们有一个朋友他们吃补药，有跟陈助教每个礼拜打电话报备，也是跟他讲说他吃到生菜水果什么就破功了，就是原来补药有的疗效就全部都解掉了，然后就又回复到生病的状态。所以呢如果要用这个系统的话，你就要乖乖照这个系统的规矩。但如果你们要尝试别的系统，那你们就乖乖的排三个月，不要拿我们这里教的中药去干扰，然后去尝试新的系统。那如果有什么结果也来告诉我，因为我不知道啊，因为我是一个知能范围非常狭窄的人啊，我并没有说什么东西都很广博的了解，我并没有。所以关于这一点呢，就是因为我最近啊，就上个礼拜吧，因为我有一次陪我外婆啊，还有邻居的阿姨，还有那些阿姨的朋友一起去看一个什么医生啊，那个医生啊只花20分钟帮你做疗养，然后第一次收费1200，第二次800。他20分钟做什么呢？就是让你趴在那边看你的背，他按一按，然后轻轻按按，然后就在足太阳膀胱经那几个腧穴，拿一个艾草点的火这样子在上面熏一熏，暖一暖，就这样子，就20分钟，就是他收1200，然后第二次开始800。然后我就想说他 那么一条的艾灸，对不对？我买就说五块到十块，对不对？那它烧掉差不多二十分之一的长度，所以大约是五毛钱的工本费啊。可是呢，那个他们有几位阿姨哦，就是对那个疗法赞不绝口啊。我在想说，那个人会不会是用那种什么气功还是面壁在帮人整骨啊？这个就非我所知了啊。但是我看他的手法跟那个什么呢？我觉得我们人人都可以做，我想说这样子也可以收这个钱啊，那我们方助教真的是发了呀。啊，你就叫人家躺着，你就这样做好了，就是因为总共疗程不到二十分钟，然后他就在艾灸在背上那个足太阳膀胱经上面这样子熏熏熏熏，然后有那个，因为这东西有那种林镇市的阿姨做了很有效，然后很高兴的回来一传十十传百，他就是他那个。原来脊椎有点不正，有压到什么东西，所以脚走路都一瘸一瘸的。然后做了这个灸疗以后，就长高一公分，然后走路又一如常人，然后高兴的很。那当然，我外婆去试了这么一次回来，那我舅舅听了就气死了，就是又被骗去看这些江湖郎中啊，怎样，就是怎么可以这样子敲诈我们家的钱？可是我才。然后那家的那个诊所，他帮你灸疗的前后都请你喝冷的决明子茶，我听喝到一口，我都觉得说到底在搞什么东西。但是这都姑且不论啊。但是有几件事情，我会觉得是可以给他一个正面的评价的。就好比说，如果你去一个地方，他那个医生他不是全民健保的，如果他帮你。不是用灸疗，是用针，对不对？用针，然后帮你很仔细的针了你二十分钟，我想你会甘愿给那医生1200块，因为现在一般做针灸的医生，就是你过来啪啪嚓，直接把你丢到一边，然后他们自有这个助理人员会帮你什么烤红外线灯啊，或者怎么样帮你拔针，所以一般的那个做针的医生，其实跟你接触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那如果有一个人陪伴你二十分钟，那我觉得服务品质其实也还蛮多的嘛。那更何况我们台湾的人10个里面有9个半都是很阳虚的人，那阳虚的人当然是做灸比做针要有效啊。你那个灸在穴道上面转那么几转，效果是很好的耶，对不对？就是他就不用灸了，就直接那个艾草条就在上面这样子，不把你烫到，而且你这样子晃晃。因为就像我们这边教的一些东西，别人听了以后是奇迹耶。就好比说，其实我就不是，因为我这个人很讨厌叫人家做那个，因为要火神派，所以要禁欲，对不对？我不喜欢人家做这种事，所以我就说，你如果要禁欲，你就用灸下你的绝骨穴，大家还记得吧？因为灸了绝骨，它会收摄那个气到骨髓，那原来要跑去散逸的那些色欲，如果你的骨髓是需要，就把它收进来，就不会有色欲啦。所以这样子的话，就自然就没有那些淫念，不是很好吗？对不对？这样子你就不需要禁欲了。可是灸绝骨这么十几分钟就会有效的事情，讲到外面人家都觉得是神话，就啊，心欲可以变少了吗？这是什么东西？对，就是外面都没有在相信这个事情。所以灸疗有它比针有效的地方，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老弱残兵类的，更加是有效。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帮你针二十分钟你会信赖那个有效的话，你为什么不信赖灸二十分钟会有效？因为灸很可能会比针有效，因为大家虚嘛，因为你用针转一转却引导你这个人本来具有的元气去做事情。如果你这个人本来已经不具有什么元气了，你转那个几下又有什么用？对不对？除非帮你转的人顺便发功哦，不然的话不一定会有用嘛。那而且这个像我教你们，因为是要原来是教自助式的，所以都是以自己灸得到的穴道为主，对不对？就是好像绝骨啦、三阴交啦、关元啦，自己手够得到的地方灸一灸。可是像看到那种服务业，我觉得不错哎。各位同学，你们考虑啊，如果这样子可以的话，你们朋友之间彼此试验，就如果效果不错的话，你们就可以开业了。因为那个人也只是一个什么在家居士啊，也是完全不挂牌的，因为没有侵入性治疗嘛。哦，就是没有侵入性治疗，然后。可是 会很难，因为你这个不能开业，会到这边做东西。 他在地下室，就是 同学说味道重到不行，但是加空调啊，你知道什么叫抽油烟机吗？基本上那店都有装啊。哦，这个如果它因为其实啊，像太阳足太阳膀胱经是我们这个背的脊椎外开多少几寸多少？两寸半是吧？一寸半，然后还有在外面还有一条，对不对？那那个穴道要把它背起来根本就不难，对不对？因为很容易联想，因为什么什么脏的腧穴就在那个脏的正后方嘛。那你也只要你骨节能够取到这个大椎穴那一节，不要取错，它后面就按照就数就好了嘛。所以非常很容易嘛，它那个一排穴道就背下来，然后呢，你就沿着这个脊椎骨这样一节一节按嘛。那按到哪里特别的，他会觉得酸痛难忍，那你就那个地方揪两下，不能揪多，因为脊椎那条揪太久，那个骨髓会熟啊，回波骨髓啊。但是呢，你那个旁边的足太阳外开一寸半的太阳膀胱经的那个腧穴，对不对？你就帮它暖一暖。而这个暖一暖，除了按脊椎看哪里会酸痛之外啊，那个还有一些很好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哪一个穴道虚，你在按那个穴会觉得那个肉有点塌陷，所以那个穴道自己会凹下去告诉你说我没有气了。那你们，我今天有点瞧芳芳助教创下的事业第二春哦，就是待会你们谁啊，若有男生的话，你背先起来趴在那边哦，让芳助教按一按，因为芳助教的那个按人的手还算巧，他应该按得出来你的哪个穴道有点凹，但是针对那个凹的穴道就拿一个艾条条这样熏一熏暖一暖，那每三天五天做一次，然后等到那穴道没有那么凹之后，就那个地方就修得差不多了。虽然因为我没有教背上的灸法是因为麻烦，但是不是它没有效哦。所以这个直接从五脏的腧穴去补五脏其实是可以这么做的。那那个岳美中的书上提到的大灸法，把那个灸条这样一整个排在背上，然后怎么样弄，哦，就是类似的理路。那做一次的话，人都已经从那个很虚的那种快死的人就可以捡回半条命这样子。所以不是不行哦。所以同学你们不妨看看这种法律漏洞的创业，你们有没有兴趣哦？我看那个人好像很赚哎，就真的是不花几分钟哎，那按摩还要花力气去捏，对不对？整骨还要花力气去捏这样子，但是他就是拿一下这个这样子，就很轻松啊。如果你们有朋友之间有这个时间，哎，甲方乙弄三十分钟，乙方甲弄三十分钟，自己这样休闲娱乐玩玩看，哦，这可以对身体很好的哦。隔着衣服，如果你手够巧，应该是可以，就是衣服啊，或如果你手够巧，就不会烧一个洞，如果是我就会烧一个洞。因为脱，他是把衣服掀起来。那其实说，竟然那个人，如果这个人没有用其他的巫术或者念力的话，就是光是这样子也能整脊耶。就是你把足太阳膀胱经的能量补足了，他那个无形的那个筋会把那个脊椎勒正。哦，就是，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们有时间，两两相约可以玩玩看，你们回去做一个礼拜哦，顺便可以发展出新的疗法，因为灸在台湾本来就要比针有效才对。啊，我看他都几秒钟，就弄到你有点暖了就换了，因为觉得烫了就换，觉得烫了就换，这个你们自己灸过的人都很好拿捏嘛，就一个艾灸条抓在手上这样子，然后按一按哪里比较凹啊，就灸一灸。那这样是一个思考。那同学你们，我就觉得说，不妨开发看看啊，方助教你想不想接课啊？我看你的行动力很好啊，那个。不然的话，看要不要同学跟方助教约。我们先从一小时100块的攻读生费用开始算起的，就是他方助教可以骑车到你家帮你做一下午之类的。他不想骑车还有往来的那个汽油钱跟时间，就一小时200块好了，或者就半小时200块之类，就加上点交通费用啊。那就是我们来做这样的实验，反正低成本嘛，对不对？ 就人家那个外岛人家都赚那么多钱了，那我们真的就可以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新兴行业可以做啊。所以同学，你们有没有谁想跟方副教相约啊，做这种道府的这个那种类似灸疗的活动？不是类似灸，就是灸疗的活动啊。你们考虑看看哦，因为我有点想让副教多赚一点钱，然后也有点想让同学间能够开发出这个疗法，因为我们要看看，还是我们第一个礼拜是试验期，彼此都不要收费哦，大家互相帮忙就好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我要讲的是差一个题啊，这东西是差题，因为我要说的是，当啊我在那边陪伴那些婆婆、妈妈、阿姨们的时候啊，我就听到这些人啊的交谈，就是那些阿姨们就在那边互相叫嚣说啊，那时候你还在吃肉啊，你怎么胆固醇这么高啊，然后什么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血糖为什么，就他们就是我才知道说现在的家庭主妇的那个知识量已经大到哦，就是他们的那个养生法已经是像瀑布像洪水这样的涌出来了，然后在他们的那些伟大的意见之前，我一句话都插不上嘴的啊，其实也没有兴趣插的，因为我如果讲任何一句我所知道的事情，他们大概就会回去鼓掌被踢笑死，就是没有人会鸟我了，你知道，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那一套，所以在我的感觉，我是就觉得回来之后，我就会觉得我是以教书为业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感谢上苍，因为如果有一天对方是以病人的身份来，然后在我面前打开他的心房，让他那个家庭主妇的知识洪水向我涌来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挡哎，我必须要跟他讲一万次还是一千次，说你这样不对，你这样不对，你这样不对吗？我没有办法挡，你知道，就是这个俗文化的泛滥，就是大家已经习惯于某一种健保观念，然后就他们真的是报章杂志都无所不收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论点都有，然后他们都是就是很相信，你知道，那你跟他讲不一样那就是错的，那我真的没有办法动哎。那我当我面对这样的人，一方面会觉得教书真好啊，就是有时间跟同学慢慢慢慢来推敲这每个观念在临床上面的正确性，那另外一点也有一个恐惧，就是说我相信我的学生一定有人是来自于俗文化的世界，那我不晓得我说的东西大家只是因为坐在底下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就懒得顶撞我了，但是我讲的话人家真的会相信吗？就是我想很多同学还是每天都在吃很多水果啊，只是在我面前就比较乖，就比较不明显或怎么样，就是可能还是就是有自己一套养生的方法，那当我们这个课程带到火神派的内容的时候，那你那一套养生的方法跟我这一套的东西很可能会冲突的非常严重，因为这个东西已经到了那种互斥选项啊，就是没有说什么哎，你又吃水果，然后又吃父子炖的汤剂，然后可以互相帮忙啊，相得益彰，没有这种事情啊，这些东西已经冲突的非常严重了，所以这是一个比较为难的问题啊。那这边的话，同学可能就会面临到类似选边站的这种状况。如果你要吃补阳扩阴食药，那你真的什么事情要乖一点啊，不能好像两种都吃。但像有今天早上班的同学就有跟我说，老师啊，这个现在不是很多无论是中医西医啊，都有时候有些病人他们是两边的药都吃，然后两边医生后来也就是说啊，没关系，你隔开吃就好了。那他就说，老师，我们只在你这边听到说吃中药不可以吃西药，会破解西药中药的药性，那怎么都没有听你讲吃西药不可以吃中药，会破解西药的药性。我想说这第一个是我不懂啊，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在面对吃西药的人，所以就不知道。那另外一点就是，其实药性比较怕破解的东西是补药类的东西啊。那如果你是比较攻击性的药，你就算吃了西药的镇定剂，我想你吃大肠鸡汤还是会拉吧。哦，那个好像攻击性的药就没有，就是你就算吃了阿司匹林，你吃麻黄汤还是会发汗啊。 就是这个比较没有关系的，对不对？但是补药很脆弱啊，我就觉得补药就是那种日积月累，然后稍微这个不乖啊就破功，大概是这样子。但今天呢，还有一点就是，今天哦中午下午我去上庄子课之前啊，同学比我早来，现在聊他们这些吃药的体验，那就有同学大声疾呼说，这一只白老鼠一定要拱上台来，因为有人吃四逆汤吃到很惊悚的状态啊，那好像是要跟同学说明一下。然后这件事情是四逆汤在破阴时的时候是有可能发生这个状态的，就是喝四逆汤喝了之后上吐下泻是有可能的，所以那个后面还有什么正清肝的什么服药须知或什么东西哦，就是一旦你吃的是破阴时的药，然后你又是一个很阴时的身体哦，那你会被那个药打出一些反应。那那个那不然那个高以静把麦克风抓给志清哦，叫志清跟同学说一下，详细说明他发生什么事情哦，因为我还没听过。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这礼拜吃了三帖四逆汤，从礼拜一礼拜三跟礼拜五，我会吃四逆汤完全是看这个讲义上面写得很精彩，然后我礼拜一去抓，本来是不太想吃，礼拜一去抓的时候，因为时间上我因为晚上嘛时间比较不够，所以我是用生附子，我没有泡很久，然后所有药材准备好我就去煎，然后我有照那个我们讲义上写的，就是老师说那个碗啊可能也要热热的，不管你去盛的时候我就先用那个热水先把碗弄得很烫，然后再去盛那个药，然后喝完之后啊，因为可能是生附子没有泡久一点，所以喝起来是很咸，然后真的是有呕逆感，然后有蛮痛苦的。可是我就那时候就想，因为第一次喝，不知道它到底要怎么样取那个经验值，我就是想说趁很热的时候赶快喝。所以而且它又，我不知道那时候张仲景写分温服是不是要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喝，然后因为实在太咸了，然后有一点恶心。我就只好分三口就把它喝完，喝完的时候就觉得超想吐的，然后就这边就一直发热，然后就赶快洗澡，然后去睡觉。可是洗完澡之后啊，那个汗就真的这样，然后被逼出啊。然后等到我躺在床上之后，我的衣服都湿掉了。然后可是湿掉是没错啦，可是裹棉被竟然觉得很舒服。然后就一直在那闷，然后我后来就觉得真的超难过，还是有睡着。然后其实大概一个小时后我就醒了，因为就觉得说，因为我们里面有教心下脾嘛，可是我这边是心下烧，这边就觉得说，感觉上有那种一道椭圆形的那个光跟热在这边，因为我是在睡觉之后被惊。有点醒过来，然后就觉得很受不了，后来真的很想吐，然后我就开始因为又睡不着，然后我就开始在床上翻滚呻吟，我觉得有叫出哎呦喂啊，然后就会乱动，身体会比较舒服一点。然后就是因为是半夜嘛，然后我跟我爸爸妈妈他们，我是睡地下室，所以有隔比较远，所以我在床上这样翻滚那边叫啊，他们都没听到。然后后来因为可能流汗流太多了，然后我就很，其实那时候是手把身体撑起来的，因为已经烧到恶心到那种不知道怎么讲，有点像以前那个胃食道逆流那种感觉。然后就赶快去喝热水，然后我就想说已经这么难过，不如再吃个那个理中汤，比较没尝试的。然后我就吃完理中汤之后，我想说，因为我平常都很爱吃理中汤，然后吃完之后躺下去更严重，然后这次就挨就是叫啊翻滚啊都不行，然后我就赶快再把这一份拿起来看，看有没有那种症状是吐。后来有看到他说服用一两剂小柴胡汤就可以解除那种想呕吐又吐不出来， 可是我不敢吃小柴鱼汤，因为我以前吃到那里，我都眼睛那边都凹下去，可能我对柴鱼汤比较敏感。然后我后来就实在太难过，因为等到我就突然起来一下，然后稍微头低一下，就不得了，我就发现我快要吐出来，然后我就赶快去楼上，一打开看到马桶就一堆，然后我记得印象最深刻是最后两口是吐血红色的，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应该不是血啊，请各位同学不要这么，因为我以前有肠胃性的那种感冒，只要我吐出来东西之后，我身体就会好。然后印象中那几次严重的也是吐两口红色，就是有吐红色的东西出来。然后吐完之后，就其实心里好像很有点难过，因为好不容易吃进去，我就希望他不要抗拒。然后后来是吐出来，就觉得好像有点功败垂成。可是已经，其实我讲的这些时间是一个小时之内发生的，其实我中间有睡一些时间，可是那种一小时的折磨让我觉得真的很难过很难过，可是吐出来之后我真的很舒服。然后我就想，我那时候是想说是不是以后要配那个猪胆汁，因为有一种片药法嘛，可是我就觉得我可能不是那种，然后我想说以后再试看看，结果我正要走出厕所的时候就换肚子想拉了，然后我就拉一拉之后就比较舒服，我后来还是有喝热水，是从那一天开始啊，我觉得喝热水会比以前更顺口，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回去睡，然后我就想说感觉好像大战过后，我不知道第二天醒来好像一副太平的样子，第二天早上醒来真的好像肠胃没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就是好像我的心理想法是感觉有点像那种满城尽带黄金甲那种，第二天都是大陆都是孤菊花那种感觉，就是没感觉啦、啊、然后这边啊胸部一下这边就是早上起来之后觉得这边很平坦，跟平常就是会比较会凸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缩小腹的、啊、 对，就是我吃药会小腹会缩掉，就除了第一次吃肾气丸的时候比较明显，后来吃肾气丸就比较不明显，然后再来就是吃这个四逆汤最明显，然后第一次其实经验蛮惨痛的，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失败了，因为我又吐又拉，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正常现象，然后等到第二次的时候我生附子我就有泡比较久，就是一天之内就泡很多，我没有像老师这样切开泡，我是整颗去泡，我是整颗去泡那个盐分，把盐分先去掉，然后煮的时候我再把它切开，第一次我就比较乖，然后喝起来是很顺口，然后不会很咸，然后也就没有在第一次像那种有光汗的那种热度感在肠胃，就比较顺。然后昨天是吃第三次吧，昨天吃可能煮的时间不够久，然后有点麻，喉间有点麻，然后胃有也是有发热，可是就没有，总之第一次是我最难忘的经验，可是我觉得蛮喜欢第一次那种感觉，因为我觉得那好像是私密汤真正的本色吧，我是这样觉得。然后我这边劝告同学说，如果你们要用生附子的话，记得一定要泡久一点，把那个盐分泡走，否则你会觉得说这辈子可能不会再想喝第二次。好，谢谢各位。 这个同学啊，吃生附子啊，因为它会破泄阴食，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这个人原来就肺里面有痰有寒气，你可能会逼出一大堆痰，可能会，而且同学我这边写给大录给大家那个什么王振龙那个师傅杨耀那个反应啊，他用的都是手部片哦，就是破阴时身部跟手部的力道是不一样的哦，身部比手部厉害哦，但是 我很喜欢声部破音时的感觉，因为它就是很单纯的破音时，舌部就要鼓而又鼓，鼓要把音时挤出去啊，它那个感觉比较费周章。因为今天好像同学提到这个吃药的经验，那可能就会有人想到说，那不然我用熟附是不是效果比较温和？其实我跟你讲，熟附要吃到有这种效果，要吃好几斤啊。那我还是生附子比较轻松，我就这样觉得。那至于说附子的这个把盐水泡掉这件事情，我个人有我一个意见，就是我是尽量切薄片。然后呢，泡的时候勤换水，就是用多一点的水泡它，因为你如果用很少的水，那个水一泡还是很咸，它还是盐水泡的附子，就切片切薄，用多一点的水，然后勤换水。像我这样的话，我根本就是自来水龙头开一个小水，就让它一直这样冲着，然后差不多泡一两个小时就用。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附子是一个性质非常不稳定的东西，你如果泡开了不用，你放个半天，它已经开始腐败了，就是它会已经变成别的东西了。就是如果有同学常常吃附子剂，就会知道，你附子煮开之后，只要冷掉，整个它的味道就变了，然后药效也就不太行了，这样子。所以附子尽量就是一泡好就吃。然后泡的时候切薄一点，这样比较好泡。那不要给它时间坏掉，因为附子是一个很会坏掉的东西啊。就是因为它很会坏掉，所以才会它们附子浓度赶快一收一采收就赶快盐巴腌起来，因为不能保存，这个东西没有办法保存。好，那刚刚同学分享这个经验，我有一个题外的话。我有没有在教理中汤的时候跟各位同学讲说理中汤是治疗吐血的好方法？有没有讲到这件事？没有啊。就如果一个人的吐血是冬天天冷的时候发作的吐血，那个吐血要用附子理中汤来医。这个因为中医里面有一些止血的方法啊，什么药可以清热凉血来止血，怎么样可以止血。但是如果你是这个天气冷的时候才会发的吐血，那同学要记得那个时候的吐血是用理中汤。为什么呢？因为在治疗这一类的吐血啊，它有一个理论是这样子的，就是之所以你的血会吐出来喷出来，代表它在你的身体里面某个地方是塞住的。那这个某个地方血塞住，血过不去，堆着也没有办法走，所以就会找别的路出来变成吐血。所以这是一个寒症，同学可以理解，对不对？那你要让它那个血不再喷，最好的方法是能够把那个血栓化解掉。那因为寒冷而凝结的血栓呢，干姜这味药是特效药。所以治疗冬天的吐血要用理中汤或者附子理中汤，加附子补一点阳气比较好啊。所以这是一个特殊的用法。那详细情形有朝一日我们教张仲景治疗血症的篇章再说，但是至少这一点呢，同学要知道，就是你们有没有知道这种人啊，冬天会吐血的？哦，没听说啊。类似的，对，但是胃出血的话，我们就用黄土汤啊。黄土汤是另外一个结构。那黄土汤现在的用法，就是书上都有。黄土汤的用法就是你在用的时候，你最好黄芩减量一点，不然现代人体质不够暖的啊、哦。黄芩用那么多，血一停，那人就不停的拉肚子，但也很难过啊。所以寒掉稍微少用一点。那只是讲到那个破泻阴实的事情啊，我今天在那个吃晚饭的时候，一个人在那个看那个博斯汉堡放的那个杂志啊，他把他放了好多本那个慈济的刊物，那我就看啊，他就是有那种到处去救助那些贫困的人啊，然后他做一些服务的活动这样子。可是我看慈济的刊物，看到有个东西，我觉得有点毛，就是 它里面好多故事都是在讲某某师兄某某师姐得了癌症死前还一直散发光散发癌，这什么时期那么多人得癌症啊？ 那很多人吃素。 我不一定要你讲这个答案啊。我不一定要你们讲这个答案，就是，但是，我是觉得说，因为我上次庄子课在讲说，我们如果要一切行为表现得很慈悲，不知道会不会有内伤的可能啊？就是有一些忍气吞声的部分，那个能量消化不掉，我变成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但这个都不论啊，就这种，因为每一个人的修行，我觉得都是非常个人化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说攻击一个教派。绝不是一个妥善的说法，因为即使是一个团体，每一个个人的性格还是有可能不一样的。那只是说呀，就我来讲，总是觉得吃素的人比较危险嘛，就是可能血气凝滞不通之类的。那因为最近像刚刚同学分享他吃生附子的经验，而最近呢，我也在吃生附子，就当你身体。因食被化解掉，然后变得比较人比较轻啊，比较舒服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吃那些冷的东西，或者是那些阳气不够的食物，久而久之，身体慢慢变得比较僵。其实你自己不太会知道，只是你看到人家能够劈腿或者拉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都劈不开。但这也不是正规律定这样子。但是因为像前一阵子，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就药要对症。就像我从前啊，这个跟方助教都知道他吃真武汤，因为方助教有一个真武汤症在身上。可是他最近前一阵才跟我讲说，他发现他其实应该是建中汤症，因为他常常会五心烦热。那我就说，那不然就吃建中汤吧。那吃了建中汤以后，那效果还算明显吧。非常明显，就是那个五心烦热那种感觉就完全没有。就是如果你对症的话，那真的是很有效。那方助教就跟我说，就说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就说，其实哦，在你吃了药，然后身体变得比较松柔之后啊，你才会觉得你之前身体是紧绷的。否则的话，一般人会觉得我就是这么结实，就是。不会发现这件事情，就是那种不会发现，就是身体的肉是紧紧的。像方助教跟陈助教都是那种，这个站在那边弯腰手够不到脚的嘛，对不对？两个人都是这样的。陈助教小时候气喘病吃类固醇吃的，那方助教是西医罐子、西药罐子，就是那些阴实的身体，其实一直带着他活，其实人还蛮辛苦的。那。因为刚好方助教又是那种比较爱运动的人，那我前一阵子就偶尔会念说，如果你是有在吃补药的，吃到有效，比如说什么小建中汤或什么的话，你那个运动量身体应该会比现在壮才对，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好像身体什么地方还不够痛，那就说吃了适当的补药以后，身体就感觉比较好啊。那我就觉得说。如果同学你过去的生活习性啊，是一个吃的比较多这种生冷的人，然后现在你的身体也不算柔软，那或许你在吃补药的时候真的是要生附子的四逆汤一个礼拜一帖，然后吃一次这个生附子的药，然后呢再吃其他滋补的药，这样比较补得进去啊。因为我想我这个课非常着重教大家什么调理跟保养，你想想看，那我听到那个阿姨妈妈婆婆们的那一番非常大声的对话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对于这个要跟社会接触这件事情已经绝望了。我觉得我们这些东西就关起门来讲就好了，不要去跟社会接触了。这实在是就是因为彼此的尝试都已经差太多了，已经没有办法叫别人相信了。那但是至少自己的身体要顾好，而自己身体要顾好的方法，那我们就要尽量的怎么讲，做完善一点。因为如果你能够平常在保养上面就把身体的阴实把它去掉，那将来啊老的时候可能 很多问题会少一些这样子。那就算同学有人吃素，那也没有关系嘛，反正那个有些同学可以提供什么比较便宜的买到椰子油或什么的管道，所以你烧菜时候用点椰子油什么的，那这样也会好一点嘛，就至少你身体的这个能量的传导会比较好。那能量传导不好的时候会怎么样？像我昨天讲过吧，胆固醇是包住人神经的那个神经的鞘子嘛，那个套子，如果胆固醇不够的话，神经就会短路，就比如说脑鸣啊、耳鸣啊之类的。那像最近有同学家人就问这样子，然后后来好像吃了是几碗就好了啦，就是稍微吃一点补肾什么的。那这些东西平常大家就这样子习惯来操作它啊，那这个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对，还有一个，现在同学该来的都来了，就我上次上课又教错东西了，就是今年的那个客气司天嘛，不是少阴君火，这个我讲错了。今年的上次我讲错，在上次下课以后，后面的同学就跑来跟我说，而且表情有一点不好意思的表情，大概是觉得说戳破了面子会让我很受伤，所以就有一点好像不忍心讲我的那种表情。那我想这件事情我会反省嘛，就是要准备的稍微清楚一点再来。因为这种错误实在是蛮糟糕的。但是呢，至少就是今年呢，后面同学就是你们上次礼拜谁跟我说是会连续五个年都有一点像太乙天符还是什么东西啊？我不是在说谁纠正我的啊，那个说连续五年怎么样是别人告诉我的。啊，对不对？就是像去年是水，司天也是水嘛，对不对？然后主运也是水，那今年是主气是木运不吉，可是司天是厥阴奉木，那这个东西称之为天符啊，天符就是说它的这个主气的属性跟它的这个客气的属性是一样的。是我有没有讲错？那这个，所以上半年是厥阴奉木之气司天啊，那中运就是主运是木运不及，下半年是少阳相火之气在权。那我是把那个下半年的少阳相火记错掉了，真的是在权，而且我上次讲的少阴君火那也不对。那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是上次也没有讲错的，就是木岁木不及，就是说今年的木气不够，对不对？那今年就会怎么呢？像赵中的理论是金克木嘛，对不对？如果木不够，就会被金克的很厉害，所以很厉害会什么？会燥气大行啊。所以今年的这个干燥会很可怕。就那种身体体质的那种干燥感，那我也讲说，我抽香烟抽了那么多年，就是今年香烟洗不掉，就是在烟灰缸里面碾来碾去，它还会再烧起来，往年没有那么难洗掉。那这个，所以这一点就是同学在保养的时候，这是今年要注意的。那既然这样子，我们就顺手看一下这个我们伤寒杂病论前面那个讲到这个主气客气的就是反正这本书嘛能够多使用它一点点也就多看一点没有关系。我看一下是第几页啊，有没有同学翻到37是吧？对，那这个他说这个六气主客第三就是五运六气其实是伤寒论本来就有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并不是什么很特殊的一种疗法就是中医的非常正宗经典的疗法。那这个他说我们先直接跳到那个第四条38页第四条，他说假如是厥阴司天，我们今年是厥阴司天嘛，是不是？他说如果是厥阴司天会怎样？他说主盛则胸胁痛，舌难以言；客盛则耳鸣，吊眩；盛则咳逆 其实意思都差不多，就是司天那个就是客气，司天是客气嘛，对不对？这样就是如果那我们今年到底是客气盛还是主气盛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们的主气是木运不及嘛，所以都是木类的，所以这两种可能都会有吧。那这个他就说厥阴司天的话，如果这个司天的气太强的话，那人就会怎么样，就会肝胆之气就会太多而不舒畅，就会胸胁痛啊，然后舌头可能会长口疮之类的。那如果司天的气不够的话，那就是耳鸣掉血啊，那其实这都是肝胆性的东西嘛，对不对？就耳鸣啊，或者头昏啊，甚至是咳逆啊这样子。那这个他那第五条他说厥阴之盛则病耳鸣头眩溃溃欲吐胃膈如寒啊，然后驱邪气病化而为热，然后小便黄赤胃缓当性而痛上及两胁啊，肠鸣参孙泄啊，少腹痛柱下赤白甚则呕吐膈不通其腹也，然后如果怎么样怎么样，他那个能量反转过来就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大概啊就有这些的症状。那当然我这个课不努力教这个，但是我不晓得同学啦，我就今年真的觉得胸这个斜的这边不太舒服，我上次问你们，你们又好像好好的，所以就是我们活在不一样的宗教信仰里面，所以会经验到不一样的事实嘛，就是你们真的都没事是不是，就今年没有那种好像跟人生闷气的身体感吗？没有啊，好吧，那就不是怎么样，那是感冒烧阴病的创伤还是什么发炎的？ 应该是烧阴病，因为 他 就伴随 拉肚子。啊？ 蛮严重， 伴随 拉肚子。 哦，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不小心又耗掉一节课了，那，糟糕，我这课好像真的不太教得完。那因为今天要讲很重要的，要讲真武汤啊。那真武汤是一个我觉得这个课的重头戏，因为真武汤可以衔接到很多重要的理论上面。那我们就休息一下，然后再回来教。好，不好意思。